整个梦境就是你自己先变现出来的。梦境里面那些人物、山河、大地、虚空，他那个心给你的自信是一还是二呢？还是一个吧。是经上常给我们讲啊，一心一切心啊，一心是讲你自己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迷了之后变现出太虚空，变现出无量无边的世界，变现出十法界一真庄严，这个一切的无的自信原来就是你自己的自信，一心一切心啊，一切心是你自己一个自信。所以佛在这一部经里面给我们说啊，五阴六术十二处十八界七大借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不是说出来吗？五阴六如十八界七大，这些就是一切，如来藏妙真如性一心啊，所以自信本来具足，根尘十大啊，七大周边圆融，不可思议啊！这个是自信本来具足的。就像六祖所说的啊，自信本来具足，自信能生万法，所以归元这个信呢决定不二，就相信这个道理啊。那么二十五圆通里面你就不能说哪一个殊胜，哪一个要差一点，不能说。不行，不二嘛。我们在经文里面看到，二十五位菩萨，个个都第一，没有第二。这就显示归元性不二，那么既然是归元性不二，法法平等，无二无别，为什么文殊菩萨跟我们拣选呢？那底下一句方便有多门啊，拣选圆通就是依据这一句来的啊，方便有多门。为什么会方便变成多门呢？刚才说了，信是一个，你迷的有浅深不同，所以这个方便呢就不一样，方便是方法啊，方法便宜就不相同啊，所以多华严要会懂啊。这一次我们讲这个华严，希望大家特别留意 不容易听到的。全部华严经我跟大家交代明白，只说自己一个人，没有说到自己外面一个人，通通是说的自己。51位菩萨是自己，51位菩萨都是自己。我怕大家不明白，我举例子说，好像啊，现在学校念书，小学1年级到6年级，中学啊，从初中、高中也是1年级到6年级。12个年级，大学呢有4个年级，那么12再加4，16个年级，再加上硕士班和博士班，再加个4年，20个年级，那我们可以说，这20个年级呀，学生，同时你一个人，因为你一个人经历着呢，你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。硕士、博士，这20个年级是你一个人呐，不是讲学校每一个班级的学生啊，你这个得要搞清楚啊。那么你在小学有小学的教学法，有小学的课程，有小学的方便法。到中学呢，又有中学的方便法；到大学又有大学的方便法。可见的方便有多门呐、不使一个门路就守死了，没有这个道理的。一个门方便门就死守了，那就好像什么呢？你在学校念书，你念了1年级了，年年念1年级，就死在1年级里头了，不会再升级了。那就没有方便门了。佛门一入门，5年学界，你看看这个方便门期限是定在5年呢。当然这个5年又不是绝对的，有伸缩性，为什么呢？有更新力的。2、3年就现在，他技术就定下去了嘛，更新笨一点的人，或者要10年，或者要10几年，我们看到关宗寺晒蜡烛的那个法师，16法师，他就10几年，他比别人更笨呢，只有10几年。所以5年是指一般人，一般大多数的人，它不是一个固定，有伸缩性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我们的修学要懂得方便有多门，这种显示特别是在华严经里，善财童子就做了一个修行的示范表演给我们看。他5年学界在哪里呢？在文殊菩萨那一会本会。文殊菩萨是他的根本师，修福修慧呀，住在什么地方？阜城，你们看看，阜城在哪里呀？你修福的那个地方就叫做阜城。善财童子要不要修福？要修福。居住的地方是阜城吗？福慧双修啊。文殊菩萨的修根本智 根本之是什么呢？根本之是无知，般若无知啊，就是修什么呢？无分别智啊，六根皆所六尘境界，一切明了，不生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，在这个里头没有我执，没有法执，这是根本智啊。啊，那么五十三参呢？那就是方便有多门了，顺利皆方便。啊，每换一个方便法，哎，他的境界提升了一层。这不是明明表演给我们看的吗？他是死守一个办法吗？没有。时时在换方法啊，每一换一个方法，他的境界提升一层。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啊，但是他有个基本不变的方法，那是根本法门，是念佛法门，这是根本法啊。念佛法门代表一个什么呢？诸位啊，代表是无量觉啊，所有法门都是帮助无量觉的，样样都觉而不迷啊。顺境里面觉而不迷，逆境里头也是觉而不迷，顺逆皆方便呐。所以一部华严是佛门里面最完整的教科书啊。谁是华严的当机者呢？那就看你信不信啊，你能不能理解啊，你肯相信。正如同佛在金刚经里面告诉我们啊，须菩提请教释迦牟尼佛啊，说释迦牟尼佛讲这样深的般若啊，如来灭后啊，有没有人能够分实性呢？啊，实性就是真正相信，有没有人能真正相信啊？佛告诉他莫作此说啊，你不能这样讲吧。五百年之后，那指我们现在斗争艰苦的这个时代啊，第五个五百年啊，这个时候还有修福的人、持戒的人，他能相信？你们想想这什么意思啊？这一句话含义很深，不但对般若经能够生实心啊，一切经它都能够生起真实的信心啊。但是是什么人呢？这真正修福的人他相信啊，真正持戒的人他相信。持戒就是修福，修福就是持戒啊，这样人能算实现啊。啊，那么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相信，佛也不修，戒也不持啊，这个两样都没有啊，啊，两样都没有就不相信啊。文殊菩萨此地的寄送 也属于修学的纲领，修学的精要，与坛经里面六十句无相颂没有两样。经上讲心多半是讲本体啊，讲真理只有一口，讲方便多半是讲方法啊，讲一切众生的机宜，那当然是无量无边了啊，所以说有多门。这个机宜不单是说一切众生，就是自己也有不同吗？今年一年级，明年二年级，后年三年级，那怎么会一样？不一样，程度不相同啊。学佛之可贵，贵在你自己的境界天天提高啊，好像念书一样，年年要升级呀、啊，可贵在这里呀、啊，啊，不能留级呀、啊，不能降级呀、啊，以本经来说，前面二十五位菩萨所说的境界跟华严经五十三参一样，有顺境有逆境，有的人在逆境里面成就了，有的人在顺境里的成就，可是这个话术我也听清楚。你如果是执着在名言，死在这个言语之下，你不会开悟。有人，那个人是谁呢？自己。有人在顺境成就，有些地方提升自己的顺境。有人在逆境里，有些时候是在逆境里成就自己。顺境逆境，顺境里面人，逆境里的人，都是指自己啊。你要听错了，哎呦，哪些人在逆境里哦他成就，那些人在顺境里成就了，你就把意思错会了。学的人多半是在逆境里头成就啊。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啊，像我们这个一个人学佛，在一生当中啊，在你求学时代是逆境，到你弘法的时代了，顺境逆境都有。到你传道的时代，一定顺境，不会是逆境。啊，修道、弘道、传道，这三个阶段不一样啊。修道的时候，你不吃苦头。你无始界以来的烦恼习气怎么能够磨得掉啊？叫你要吃苦，磨什么呢？磨你的贪心 啊，叫你要忍辱，磨你的诚慧心。叫你明理，磨你的愚痴心。要在逆境里去磨啊，没有这个境界的磨练，你那个贪嗔痴会无缘无故的就没有了，哪有这种道理呢？没有这个道理啊。你没有在逆境里去锻炼，你就能有成就。自古以来，不要说我们娑婆世界找不到，他方世界你也找不到一个。啊，所以要刻苦啊！啊，你们念禅定宝训，你去看看禅定宝训，那就是那些先一辈也教这个后一辈的人。你去看了之后的简直叫啊，故意找麻烦，故意来欺负你，无缘无故的天天挑你的麻烦，天天欺负你。那为什么呢？锻炼你的信心。越是看到这个人有成就，欺负的越厉害啊。那这个有一段的时候，我记不得哪个名字啊，这有一个出家人就参与啊，同学轻视他，老和尚欺负他啊，把他赶出去。他是一心要求道啊，认为这个老和尚真正有道德有学问啊，老和尚恩师把他赶走。他没有办法，住在那个庙门口走廊底下，偷偷的住在那里，不让老和尚知道。实际上老和尚亲自的啊，洗脚水往他头上倒下去，他都不走啊。到最后老和尚成位了啊，他要退休了啊，把这个住持位置也传给他的徒弟了，传给他的学生了。大家都不晓得传给谁，就一天到晚欺负的那个人给他传给他，大家在恍然大悟。这样的觉悟他都不退心，这个人道心坚固，佛门隆相啊，他能够领导大众，能够统领大众。所以说看准了这个继承人，就想尽方法去折磨他，把他的贪嗔痴慢磨得干干净净，这个人才是佛菩萨出世啊。啊，非常毒辣的手段成就一个人。啊，做这样的折磨，各位想想，大众对他怎么能心服口服？别人遇到这个境界，老早掉头就去了。天下丛林多的是，善知识有的是，我何必受你的气？掉头走了吗？啊，他能够受得了？他有慧眼啊，他看得清楚。他晓得老和尚使了对着他吸气啊，是成就他的啊。华经里面，释迦牟尼佛赞叹提婆大多，他自己说的，没有提婆大多他成不了佛，他也做不了众生。趁提婆大多的大善之时，我们几个人能懂这个意思啊？《法华经》《提婆大多品》你们都念过啊，《禅定宝训》也有不少同学你们都看过， 看过怎么样呢？ 都是他的事情，不是自己的事情。 不能直下承当啊。真正要想成佛，你得要求一个提婆达多啊，帮你忙啊。你要找不到这个人来帮你忙的时候，你一生怎么能成就啊？所以天呢是逆境呐，啊，逆境里头把你这个无始劫以来这个坏的习气、恶习气淘汰得干干净净。啊，到弘法利生的时候，你做了法师了。啊，刚才讲了，顺境逆境都有。啊，有赞叹你、恭敬你、供养你的。也有回报你的、破坏你的，啊，这个境界都有。啊，那么这个时候，顺境逆境都无动于衷，如如不动，啊，不取相如如不动，成就自己啊。传道的时候顺境，传道是传法。这是完全顺境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，在我们修学过程当中，弘法利生的过程当中，也是时时刻刻都要用种种不同的方便法，才能够圆满功德。所以这个经文里头，顺境逆境啊，全是自己常常会遭遇到的。啊，不能不晓得经文里头的宗旨，它的大主意之所在。啊，圣性无不通啊，圣性就是佛性啊，也就是觉性啊。顺逆境界的都通啊。所谓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没有障碍啊！啊，不是说哦，只有顺境才无碍，逆境就有障碍，那你就错了。啊，障碍从哪里呢？不信，障碍就来了；错会了意思，障碍来了。换一句话说，你在境界里生了分别执着，障碍就来了。啊，分别执着是迷惑颠倒，是凡夫法，不是佛法。啊，所以你要学佛，哪有障碍？学佛无不通啊，无论什么境界没有不通达的啊。那么经文到这个地方叙说出前面五十二轮，门门第一，平等平等，无有高下。为什么在平等法里面又要选择这两句话，把这个理由说出来？ 是因为方便有道门，啊，那么这个就要选择了。文殊菩萨说的这个选择只提一个纲领，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，那就告诉你方便法了是可以选择的，就给你说了这么一个原理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要会选择啊，你要有适当的选择你就成就了，不会选择就失败了。啊，像我们刚才举的禅定宝训这个例子，啊，如果这个参学的学人他做了一个不适当的选择，啊，我诚心诚意到在求学，啊，你没有看重我，啊，没有特别的照顾我来优待我，啊，你这样的糟蹋我侮辱我，算了我就去吧，这就是一个错误的选择，那就注定失败了。啊，他如果要学业发现呢，哎，像善财童子，像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把他这个和尚的时候看成提婆大都，那成就我的，啊，再大的侮辱，啊，再十倍百倍的侮辱，甘心情愿在这里忍受，平等心现前，清净心现前，这个选择对了，他成功了。啊，文殊菩萨简选圆通主要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宗旨啊，叫你要开窍，啊，要会选择啊，选择对自己圣心无不通啊，这句话点醒我们了。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我们怎么会有障碍呢？有障碍就不通了，那就换句话说，你法门选择错误。啊，能够选择一个适当法门，一切通达。啊，没有不通达的。啊，这个样自己才能成就。啊，才能够成就无量功德、无量智慧。啊，才能够度化一切众生。念心要开智慧，要开窍哈！啊，死在这个经文里头，那就糟了。啊，那么下面呢，这就是要讲到啊，简选圆通了。啊，可是诸位要记住这一个纲领。啊，经文字字句句都是厚厚破破的。啊，就怕你死在句下就坏了。啊，分别文字，啊，执着文字，不通义理，啊，那这个经念就没用处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此地。